编辑后记。深蒙佛恩师恩，慈光摄受，念公晚年宣演静修捷要报恩坛完整版之文字编辑将毕，附受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之主，作跋于篇末。昔不孝弟子，虽自称敬业学人，垢众障身，巨富而不能自明，何敢企望？为此罪上书庙，报佛恩之称性极谈作跋。然作为本书听教文稿之修订者，随附义务不可推却，故缀以术语为后记，浅述修订编辑之因缘与感受。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等亦有《禅密法要经》，经中世尊云：“过千岁矣，此无常观，虽复流行阎浮提中，亦益千万众多弟子，若一若两，修无常观，得解脱道。”这时世尊告诉我们，末法修行者亦益千万，得度者含有一二，修无常观可得解脱。纵观现世斗争坚固，邪淫炽盛，颠倒谬见，举世同风，孰能置身欲海而不随恶浪旋入，于贪嗔痴慢处忍熟者比比皆是，而于清净平等觉中求出离者甚难稀有。几人能将凡所有相视为梦幻泡影，纵能观无常视为梦幻泡影者，若不能即生成佛，怎可谓之得解脱？三贤位菩萨无住时不能生心，生心时不能无住，无住和生心不能同时，不能无住而生心，如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不究竟，何以尽度无边众生而圆满宏愿？解脱者，究竟而言，乃第一义谛，直指即生成佛。如来出世之本怀，岂是任恶道冤鬼万劫惨叫业豪，任道业行者多生苦苦而求索乎？呜呼哀哉！如来者所以兴出于世，为将诸佛成就无上菩提之秘法和盘托出，将佛地果觉之功德全体授予一切众生，令尽虚空之寒灵皆能即生成佛。此为如来从真实之记中 所流出真实之慧，而由真实之慧令一切寒灵即生得真实之力。无量寿经便是尽显此三个真实，而又唯一稳当究竟圆满当生成佛，广大普度如来最诚实之言。众生受持是经，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则念念心想极乐依正庄严时，即入一切诸佛智慧觉海，生生称念弥陀圣号时，即得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清彭继清《无量寿经起信论》曰：此经具无量寿全身，亦具一切诸佛全身，而无量寿全身与一切诸佛全身何在？在尽虚空遍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是常寂光大涅槃之境界。大涅槃者，诸佛所证之离体，密宗所谓之大圆满境界，宗门所彻悟之究竟果地。而无敬业行人，或业未断，仅依止无量寿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即可生生念念入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常即常照真空妙有之大圆满究竟如来境界，真可谓是不可思议之事。正如唐玄奘法师所译《小本阿弥陀经》中，称此法为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持名念佛一法，之所以极难信，因其超出凡夫一切情见，然虽不可思议，却又极其易行，且普被三根。玄奘法师唐译本列十方诸佛，皆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诚实言，汝等有情，皆应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土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由此可知，持名念佛法门之易行，皆因得十方恒河沙数诸佛之所摄受。持名时，即是得一切诸佛摄受时，三大阿僧祇劫全赖薄地凡夫将一切诸佛无量劫之功德拿来作为己用，方能超越地上菩萨，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众生或有疑问，难道十方诸佛为加持摄受 修净土者，而不加持其他法门之行者乎？非也。一切法门平等，皆得诸佛护念。然八万四千法门，却是如来方便全说，因不能令众生得当生成佛之利益，则不能谓之真实也。譬如解救全身缠绕绳索数日饥渴难耐者，欲令其受用眼前摆放之甘饮美食，必然要先帮其解脱缠缚，手脚皆被捆缚，只能靠他力帮助，才能将绳索彻底解脱，而后受用眼前甘饮美食。八万四千门，门门要靠自己挣脱无始劫以来业力缠缚，而业力若有体相，虚空尚不能容之，那么无始劫捆缚之业力绳索，必是难以计量的。岂是仅依自力即能解脱？若能依靠自力解脱，十方诸佛就不必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乃能于堪忍世界为欲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是世间极难信之法，甚为稀有，不可思议了。利益安乐诸有情，乃一切诸佛初心于世之大事因缘。利益者，真实之利，即当生成佛。安乐者，入大涅槃之首楞严三昧，一切是究竟坚固之境界。此真实利益与安乐，唯靠持名念佛这一极难信之法，方能直趋直入。是何善根福德能得如此因缘？唯一大事因缘，即发愿求生净土者，与十方诸佛同心同德，为安乐利益一切有情，故得诸佛加持，不退成佛，从而如释迦法王如来一样现无量身，示现于此娑婆世界，同样演说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普令一切寒灵因此法而得大欢喜大利益之究竟解脱。发此大愿者，必得诸佛之大力护念，得阿弥陀如来大愿大力而念佛成佛。成佛后，复教授一切众生念佛成佛，辗转教化，如地网珠，互照互摄，住大光明藏不动，而又尽度众生，尽度众生而湛及常然，则又实 无众生可度，玄妙之义理都尽摄于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中，庄严于极乐密严佛土中，浓缩在此静修捷要报恩坛中。甲午年秋末，于澳洲期间，受恩师之嘱托，听教念功静修捷要报恩坛，以便整理成有声书等法宝，普益众生。初起与其他事物肩负责任，不能一心专注于此报恩集坛。冬至后，逆增上缘成熟，因累劫未能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至自身文稿无人发愿校对，悲悔之际，每于电脑前与录入草稿文字，均无法动手。自知此事虽是业障现前，于一心听教报恩坛却正是实。手虽被业障束缚，眼和耳尚且能忍，遂发愿放下万缘，于行住坐卧间片刻不离静修捷要报恩坛之音声熏习，以浅薄有限之力潜心于一世，方不辱恩师一片殷重之心。静修捷要报恩坛宣言两年后，念功便含笑稀释，因此报恩坛可谓老人晚年之力作。拼死注解大经时，念功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佛门大德，而报恩坛诚如老人曾言，本为报恩，欲报恩弥感佛恩之难报。佛法甚深之义理，老人于谈笑风生、唠家常话之间淋漓畅快透彻宣言。自报恩坛圆满20余载以来，世间所流通之影音文字不在少数，令无数无缘亲近老人的同修们深得老人慈光照目。然论及报恩坛之文字版本，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原始录影和录音对照难免出入，有些是为完善文字需要而略作改动，有些则是对老人的言语未能准确谛听，多种因缘遂至要寻一能与原本宣讲相对完全吻合的版本，成为极难之事。是以立志还原其本来面目，以资后世有可遵循者。初听报恩坛录音不足50遍时，在言语细微处也是模糊不能明细，登山远望必须脚踏实地，一步 一个台阶，方能一览众山小。念公在报恩坛讲解中开示，都要有一番真实的努力，若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后虽有六七十遍恭听之基础，但要精准听打出文字，还远远不够。耳有闻性，可以彻听，心被境界染污，故不能明辨。因此要将这极难之事变为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反复听，一遍遍听。一个句子听不懂，就反复听着一句；一个词听不懂，就反复听着一个词。哪怕细微到一个字，亦复如是。十遍不行，就听二十遍；二十遍不行，就再听；还是不行，就继续听，直到听懂为止。即便这样，还是遇到许多难以辨别无物的地方，这些地方暂时先放下，待每一拜的文字成稿完毕出教时，回过头来再听，不厌其烦地听下去。这样一来，难关一个个被突破，但依然有一些难啃的骨头，即便是看着视频对口型，也不确定模糊或是语速过快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有一事，弟子始终坚信，报恩坛所讲解的32拜，每一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在这一拜的讲解中，听不懂的地方，可能在开示另外一拜意趣的时候提到，这就需要我们谙熟通篇，这种感觉最终被证实，从而又突破了一些极其难懂的地方。然而，最难听教的地方是那些根本在其他礼拜文中无迹可寻的，这就迫使我们回头找最古老的方法，洗耳恭听，用恭敬的心，耳朵除此一事之外，其余都不听。因为报恩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圣号，自信流露而已。最难啃的骨头，不是用猜测和揣摩而辨别出来的，而是在百多遍之后，忽然有一天豁然开朗，自然听懂了。这好似情理之外，实则情理之中。是理本来是通达无碍的，障碍在自心不够清净恭敬，在于不够老实肯干。三国董玉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有诸子家训，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苏轼言，人之精力 不能兼收进取，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恩师更是常常苦口婆心，劝勉年轻人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意自现。这些先贤与大德的至理名言为何如出一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在自己专听报恩谈七十余遍时才略有体会。如莲公在静修解要第十五拜所言，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但道心纯熟，且可福慧增长。一向专念，一向专听，皆是归心一处之意。事出世间法要成就者，必先除障碍，欲除障碍，必依戒定慧三学，专精专一，久久习之，自然心开。敬业成就，首先仰信佛智诚实之语，其次发广大救度一切众生之菩提心，最后端在定一。此正是如来万劫修行成就之铁案。世间法用炉火纯青形容技艺学问达到精粹完美之境界，佛法用波罗蜜指到家了、圆满等诸意。念功一生历尽艰辛，九死一生中而得大彻大悟，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广学原未深入，最终会归弥陀一乘本愿海。静修解要报恩谈是老人一生修行炉火纯青般若波罗蜜中流露之精粹，诸佛菩萨为教化节奏紧张的现代人做出静修解要这份精巧果盘，每一拜就像极乐佛果中分割下来的一部分，虽小但圆具万德，但且吃下去这一块块小巧的万德佛果，岂有不成佛之道理？此因小果大，一中有多，至世事无碍，玄妙之理，乃华严境界。故《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而静修解要就是口袋本袖珍本华严，四本实为一本经。而口袋本华严静修解要虽为修行捷径中之捷径，然一切皆符合阿弥陀佛本愿平等普度一切寒灵当生成佛之大愿，故 欲成就弥陀果地，必遵弥陀因地大愿，愿同弥陀而又能一向专念者，必定此生圆满成就究竟最顶佛果，同本尊阿弥陀佛一样，尽度众生而无有不圆满者。戊辰之岁，公元1988年，恩师上人尊念公之主为大经解作序，时隔27载，遂赐甲午季冬，恩师再提金笔为静修结要报恩坛作序，而莲公西归一别，至今50载茫茫岁月，念公九品莲台永携受玉亦有23载，静修结要报恩坛完整版文字刊教将近，亦可作为敬业后学，报恩莲公与念公之献礼。薪火传灯，再接再厉，令持名念佛法门于此着世大放光明。弟子乃完名夏瑀，以上仅是浅显心得体会之汇报，勉强附于篇末作为后记，祈望十方九修大德不吝赐教垂慈傍正，不胜感激。敬业弟子恭敬顶礼，已未年戊寅月。